这是本周排在第七位李建清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《找到你》。十多年前在家乡广西组乐队，想要在音乐上更进一步的李建清拿着自己的作品想要结识李宗盛，而李宗盛收到 demo 之后辗转反侧是找到了李建清。从此之后这十几年作品来看，也许李宗盛真的是从他的作品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也看到了自己音乐的传承。李建清的《仍是异乡人》专辑，李宗盛写了绝大部分的歌词，定下了温暖而平凡的基调，而李宗盛的作品当中也有李建清的参与。今年这首新写的旧歌，李建清就担任了吉他演奏以及弦乐编写。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，是啊，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，可以拘谨的旁观者。遗憾，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。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，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。当徒劳人事纠葛，兑现成风霜周折，爸，我想你了。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，说真的，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。沉甸甸的命题，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，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，那些年只顾自己。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也无力参与，只记得我很着急，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嘉许。

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， 但愿山呼海啸之后

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，来关注文化资讯。昨天，国家文物局、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中国法院博物馆举行划拨文物移交活动。国家文物局将公安机关罚没移交的6件商周青铜器划拨给中国法院博物馆，作为永久馆藏。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灿烂的司法文明史，司法文物集中体现了我国法律制度的变迁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据介绍，中华法系发源于商周时期的礼法传统，这次划拨的6件青铜器体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风貌，将有助于丰富中国法院博物馆古代司法文明章节的展陈。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双十一，大英博物馆、苏州博物馆、敦煌研究院、颐和园、陕西历史博物馆都将首次参与天猫双十一，首发上百款文创新品。八大博物馆带来的文创盛宴硬菜不少，比如国家博物馆推出限量发售的纪青金彩海燕和青尊珍藏版，唐伯虎的柴门岩雪图仿真画珍藏版，故宫有金玉满堂中国盘、千里江山图卷元大手卷，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仿唐镶金兽首玛瑙杯，颐和园带来百鸟朝凤帆布包、真云如意耳坠，苏州博物馆推出水仙团扇等等。昔日冰冷刻板的文物变身创意十足、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创产品，向大家生动地讲述起历史故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我们继续聊一聊歌坛的师徒，赵照的平遥行之前在榜上取得了上榜6周最高成绩第22名。那在这首歌之后呢，他又推出了另外一首唱给平遥古城的作品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在上个月赵照推出的《平遥遥》，之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他的徒弟赵雷的歌曲。 阳光轻轻洒在我脸上，石榴花儿吐露着芬芳，鸟儿翻山越岭赶路忙，鞋脚落在文庙的屋檐上。昨夜是你留下的梦吗？至今还在我心口荡漾。你悄悄含羞的脸庞，轻轻依偎在我肩膀上。唱着欢乐悲伤，唱着希望。平遥平遥，我抬头望，望着远山云朵，望着月亮。 就眼角水咕咕的流淌，流过多少故事和过往，眼眸对望眼眸的慌张，双手握着双手不肯放，平遥平遥我足足唱，唱着欢乐悲伤，唱着希望，平遥平遥我抬头望，望着远山云朵，望着月亮，平遥平遥我足足唱，唱着分水悠悠，唱着希望，平遥平遥我抬头望，望着远山云朵，望着月亮， 花环围 望。晚霞里的风已吹干了衣裳，彩虹下的人不会迷失方向。 这是赵雷为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演唱的推广曲《彩虹下面》。赵照除了交给过赵雷口琴之外，这对师徒还有很多相似经历，都曾经在酒吧驻唱，都曾经参加过比赛，也都没有走得太远，也都拥有自己爆款代表作。赵照的是《当你老了》，赵雷的是《成都》，让他们家喻户晓。都说拜师学艺，其实在歌坛的师徒关系和学艺一样重要的是提携，有个名气响亮的师傅也会引来更多的关注。像小关关诗敏在2015年参加中国好声音，加入到周杰伦战队，而他还有另外一位厉害的师傅陶喆，在比赛当中和音乐道路上有周杰伦和陶喆两位师傅，小关也算是歌坛绝无仅有的第一人了。当然了，作为陶喆的关门女弟子，不仅小关的首张专辑有师傅亲力亲为，在比赛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当中，陶喆也为爱徒写了标题主打歌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绽放 2.0》。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，被遗忘的时间，黑暗中寻找一丝光线，用力伸出双臂，突然阳光耀眼，一滴露水在眉间，一千个静静等待的夜，终于走到这天。当风轻轻地吹，驱散乌云是非，在绽放的瞬间。轻轻地吹，吹散飞雨流言，在绽放的瞬间听不见，去拥抱所有感觉，爱我不得不往常回，盛开在你眼前，看我每一眨眼一个世界，生活就是笑容，眼泪当作纪念，每一 心的是我，怕你无聊，我比他清楚你的心跳。你在我的面前微笑，装不知道， 其实你告白的简讯我有收到，为何你还要问到， 只能像旁 尽管在各种比赛当中会认下节目当中的明星导师，但更有帮助的还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师徒关系。受到周杰伦提携的袁咏琳，不仅在首张专辑当中有和师傅合唱的《画煞》一鸣惊人，也多次在周杰伦的专辑当中对唱，比方说刚刚这首《十二星座》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傻笑》。在去年的歌手比赛当中，不仅有实力相当的林忆莲，更有林忆莲的老师杜丽莎，在歌坛有高徒名师，比如说古建芬老师，比如戴思聪先生，也有着老师身份的歌手，比如林子祥，也比如杜丽莎。在林忆莲刚出道的时候，曾经和杜丽莎学习英文歌曲的演唱。1996年，林忆莲在英文专辑《爱是唯一》当中邀请到了齐豫、刘美君以及恩师杜丽莎一起合唱，我们就来听这首 I Swear。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, and I swear, like the shadow that's by your side.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. I know what's weighing.

被拼命隐藏开始阴霾，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 周杰伦当年提携小师妹梁心颐这样一首《珊瑚海》，之前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《穿越珊瑚海》，两首歌都是以珊瑚的意象来比喻爱情。梁心颐更早身份就是南拳妈妈的女主唱，之后呢宣告单飞，推出专辑《Hello 梁心颐自由灵魂》，和周杰伦公司约满之后便没有消息。最近一次听到她的声音便是在赖伟峰专辑《特别好》当中对唱的一首《Who Cares》，Who Cares 的意思。那接下来呢是最近被大家讨论最多的菲儿，她曾经是菲儿乐队的主唱。菲儿的成功呢得益于他们的音乐足够市场化，不过乐团也是因为风格太过单一遇到瓶颈。对于已经感受过大红是什么滋味的菲来说，他更想释放自己的才华。2014年开始着手个人的音乐，并在2017年推出了一张 EDM 风格的专辑《小太空》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河畔》。 说起 终于给 轩和飞啊，单飞之后变化还是挺大的。刚刚听到的这样的带着戏剧张力的是魏如萱的 I'll be fine。 提到魏如萱，很多人对她的印象还是自然卷的女主唱，单飞之后成为独立唱作人。这个时段我们来听一听近些年她的作品，小清新已经是过去时呢，现在魏如萱很好的将独立和流行融为一体。歌坛有哪些女主唱呢？还有下面这一位组合，大部分是和和分分，他们也算是幸运儿，事业和家庭是完美的捆绑在一起，从拍档最后成为夫妻。作为创作二人组，他们是陈奕迅、孙燕姿、SHE、张惠妹歌手的幕后创作人，同时他们也是发片组合。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，我们听到的是深白色二人组演唱的《恭喜恭喜》，唱歌的女主唱叫做黄端宇。 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冬天一到尽头，正是好的消息，

straight to the mouth. Harry's here in the house. DJ 中华 in the house. 4-0, you know I'm in the house. What's up, my girl Jane? 抓狂发了冲的磁场，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，试了一次作罢，试了两次作罢，是不是我们这次就忍了吧？ 爱情的力量难道没魔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？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，改变不了就别 猫瞬间祈祷来不及读秒，我们到底关系全面还是颠倒？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？ 受罪何必在一起狼狈、那天又崩溃、的确不对就应该消灭、还完美、我办不到。 记得尽量少抽一些，不要睡得太晚，熬一阵黑眼圈。 K 歌，把你喜欢的唱一遍。吃饭，绿色的要多吃一些，不要忙得太晚，让我心疼一夜。 把不好的习惯改一改，一天记得出门要带着伞， 淋湿了记得把头发擦干。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， 我和他的事情怎么办？有你了解什么事都别好办， 有些事就让我承担。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、 不要说太麻烦、不要嫌我爱管， 路口转弯别忙乱，就让我做你的一半。 在我身边加班，用 简讯陪在你身边，别嫌我碎碎念，爱了几多一点。 浪漫记得和我分享一半，麻烦别每次和我说一半，只要有你陪伴最确定的温暖。把头发擦干，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。 我们俩的事情怎么办？要办要什么时候别好办？ 有些事就让我承担，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。 哦、不要说太麻烦。哦、不要嫌我爱管。 路口转弯别忙乱，就让我做你的一半。 这是男才女貌2010年中国榜冠军单曲《做你的一半》，如今二人都找到各自的一半，因为发展规划不同，所以这样一对音乐搭档的合体可能性很小很小了，但是歌迷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们，希望他们下一代组建男才女貌 2.0。 那下面这一位就算是分了还是家人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亲戚，歌手佳佳和表舅浩恩组建了浩恩佳佳，清爵士的风格很有韵味，可惜当时在台湾地区市场很小，后来经过五月天的发掘呢，佳佳回归歌坛，佳佳的唱功也是有目共睹的，经过了李宗盛的点播之后，将以前那种锋芒外露暂时隐藏起来，不强调高音，低调之后的佳佳将作品演绎的同样是张弛有度，细腻好听。 我又回到这里，经过了那么多旅行，我还是想念你。我试着寻找你曾经触摸过的轨迹，才想你在哪里。我摆放旧回忆，四处打听，偶尔有谁提起，也只是只字片语。有些人记得你长长的背影，想和谁一起，更多人遗忘了你，反而对我关心，忘了我就是你。

在令我至今一再想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 这是哥哥妹妹组合，也是大家熟悉的 JS 带来的《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》。JS 歌曲两人英文名 Justin 和 Sophia 的第一个字母，除了制作组合专辑，哥哥陈忠义为不少歌手制作歌曲，像刘德华、梁咏琪、孙燕姿、张韶涵等等，而妹妹陈绮萱则是组合当中的女主唱。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歌坛的女主唱，最后这一位曾经被称作是中国第一摇滚女生，17岁年少成名，之后几年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伏，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远走德国玩起了电子乐。那些关于她和指南针乐队的事儿，可能70后会有更多记忆，直到她登上《我是歌手2》，让新一代年轻人知道，哦，原来歌坛还有一位很有范儿的摇滚女歌手。2017年，她以这首《重生》来诠释自己，我们就来听罗琦这首《重生》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第20位，李荣浩耳朵。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，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。 第19位，马上又近在远方。 这摸不到就是远方，为了你才长出时候的翅膀。 第18位，张杰，星光。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。 第17位，丁薇，风度。 爱都让得出。 第16位， Kiki 复演，小悸动。 想让你看见脸红，想被你呵护在怀中。 第15位，吉克隽逸， Space Oddity。